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，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。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，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。 听众朋友大家好，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我是夏萌。在今天的节目当中，我们继续有请国家跳台滑雪运动员常新月，请他给我们介绍跳台滑雪这项运动的技术特点。 大家好，我是跳台滑雪国家队的常新月。 跳台滑雪的动作技术呢，是由助滑、起跳、飞行、着陆四个部分组成。从助滑到落地，动作连贯，要跳出完美的距离，每个环节都是不可或缺的一部分，它也要求了自身对身体细微的掌控力和控制能力。当然，空中飞行和落地的过程中是最能体现它的魅力所在。裁判员会按照距离和姿势做出评分，则为距离分和姿势分，得到成绩，分数越高排名越高。姿势分呢，是由五名裁判员从运动员由开始起滑至落地，准确性、完美性、稳定性和整体的稳定性做出评分，并把最佳和最差的成绩去掉，将剩下的三个分数相加起来，得到的姿势分为最终成绩。而距离分是由运动员着陆后的距离来打分数，如果运动员能超过 K 点，则会将距离乘以每米分值，与原来的姿势分相加，最终两跳成绩相加得到的总成绩，分数最高者为胜出者。 好的，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，感谢您的收听。我们的节目会在每天三个时间段，利用两三分钟的时间，简单明了地为您介绍冬奥知识。同样也欢迎大家继续选择收听北京体育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。明天同一时间再会。